第55集。09年10月9号， 一直走到局里，孟昭才忽然想起来，那个时间是舅舅孟祥宇二审成功翻案的那一天。 那一天发生了什么，让陆时珍觉得自己的感知障碍有了好转呢？ 孟昭握着门把手的动作停下来，他一时忘了开门。 早啊，昭哥。 程云握着洗好的杯子走过来。 哎，你发什么愣呢？ 啊，没事儿。林良的口供你找给我，把他大致情况跟我说说。 程云把杯子搁在桌子上，找出口供记录递给了孟昭，叹了一口气说： 哎，林良真是遇人不淑啊。他家里的情况昭哥你也了解过，他父母重男轻女，把他弟弟当宝贝，他在家里的地位基本上就相当于他弟弟的仆人。琳琅高中那会儿又很漂亮，就被隔壁班的吴伟涵看上了。吴伟涵这人相当会伪装，刚开始对琳琅好的没话说，琳琅活到17岁头一回遇见对自己这么好的人，于是就对吴伟涵特别信任呢，什么事情都跟他说。但吴伟涵这个禽兽，我估计啊，他知道琳琅的家庭情况之后就起了歹念，毕竟这样一个家庭出身的女孩子，就算出了事儿，他家人应该也就是拿钱了事儿了。琳琅高三过生日那天，吴伟涵专门给他办了个 party。 哎，你想啊，这么一个从来都没被家人宠爱过的女孩，居然有人给自己用心庆祝生日，那肯定就是精心装扮一番，然后开心的过去了。谁能想到这是吴伟涵设下的一个局？吴伟涵让琳琅喝酒，琳琅当时满心信任吴伟涵，他虽然不会喝，但是拒绝了两句之后，这吴伟涵就说，他说哎，他说我哥们儿都在场呢，你这样让我很没面子的。于是琳琅就喝了，那酒里有什么东西现在肯定也查不出来了。琳琅喝了那酒之后，对后面的事儿就不记得了，再醒过来事情就已经发生了，他也被送回了自己家里。具体是谁送他回来的他也不记得了，反正肯定不是吴伟涵。琳琅当时是想报警的，但是他父母居然不让，他妈妈更是离谱，骂他骂得很难听的，还说他这样肯定是嫁不出去了，让他把吴伟涵找出来跟他结婚。吴家人的反应也很快，估计是害怕报警之后事情会很难办，没等琳琅他妈妈找上来，就主动派人过来跟他父母谈条件了。啊，条件谈好之后呢，琳琅父母担心万一女儿报警，吴家答应的条件就泡汤了，所以那段时间都把琳琅锁在家里不让她出门。再后来琳琅就错过了高考，自己就不愿意出门了。这种父母真是跟吴伟涵一样禽兽。 等琳琅的情绪平复下来，你去问问他的意愿，问他愿不愿意告他父母非法拘禁，如果愿意的话我帮他介绍律师。当年跟吴伟涵一起性侵琳琅的那些人呢，问到没？ 哎，那些人琳琅都不认识，事情过去10年了，监控也找不到了，昨天口供做得太晚，琳琅的情绪也不太稳定，就让他先回去休息了。回头呢，我让他好好回忆一下当时那些人的特征，再去查查当年跟吴伟涵关系不错的那帮狐朋狗友，只要能揪出一个共犯，剩下的共犯应该也能顺着揪出来。 好，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有进展你随时跟我说。 孟昭翻看着琳琅的笔录，脑中梳理着吴维涵这些年的犯罪行径。 作为整个案子最初的受害者，琳琅很有可能也是吴维涵犯罪的开端，这个时候他还没想到可以通过失踪的方式让一个人无声无息的消失。而到了第二个受害者徐玉林，他就开始将人藏到了疗养院的地下密室里。听任斌提过，徐玉林的父母对女儿非常溺爱，徐玉林就是在这种备受溺爱的成长环境下养成了对人不设防的天真性格。如果琳琅当时遭遇了性侵，那徐玉林作为吴维涵的第二任女友极有可能也遭遇了跟琳琅相同的事情。但吴维涵肯定意识到徐玉林跟琳琅的家庭背景不同，他的父母在知道这件事后肯定不会像琳琅的父母一样轻易被收买，而是大概率的会选择报警。 孟昭推测着这个17岁纨绔的心态。 这个时候的吴维涵会是什么心态呢？琳琅的事情让吴维涵意识到，不管他发生什么事情，他爸吴嘉义一定会出钱力保他无恙，所以在极度慌乱之下， 吴维涵会不会求助了自己的父亲呢？那间地下室的雏形应该是个防空洞，17岁的吴维涵会想到可以将人藏到地下室伪造一桩失踪案吗？ 他的脑海之中浮现出了吴维涵父亲的形象，那个频繁出现在电视上、本市鼎鼎有名的企业家吴嘉义。 他对疗养院地下室这件事情是否知情呢？如果知情的话，他是纵容了吴维涵的做法，还是参与到了这种做法之中呢？ 就在这时，周奇阳带着一个人进来了。 赵哥，文昭区分局的刘警官一大早过来了，他们连夜排查到一起女孩失踪案件，跟从疗养院地下室救出来的一个女孩相似度极高，这是案卷资料，你看看。 孟昭接过周奇阳递过来的案卷资料翻看起来，分局的刘警官在一旁解释说， 我们分局一接到消息就连夜排查了近10年的女性失踪案，这个小女孩的右眼下方有颗痣，长相和年龄都跟市局提供的资料对得上，应该就是她。 是去年四月报的案？ 对，这案子距离现在也有一年了。这女孩叫邵琪，小名琪琪，她家人当时报案的时候说琪琪这孩子成绩不好，不爱上学，出事前一直说要辍学做什么主播去挣钱，还说有公司要签她，他们家人当然不同意了，于是这个琪琪啊就跟家人吵了一架，离家出走了，再也没回来。我们当时接到报案也查了挺长时间，一直没查到琪琪的行踪。 他说有公司要签他做主播。 对，这女孩失踪前就在各个平台上直播过，不过她也不算是专业的直播，就是唱唱歌聊聊天，直播频率也不算高。 又是主播，徐莹莹也是主播，这些女孩的失踪会跟吴维涵名下的云崖直播有关吗？ 孟昭问刘警官。 通知这个女孩家属了没？ 通知了，女孩的妈妈跟我一块过来的，现在就在楼下等着呢。 嗯，照片她已经看过了是吧？我跟你一起过去，带着她去医院认一下人。小周带人去调查一下云崖科技的签约艺人，看看有没有签过这个叫邵琪的女孩。对了，徐玉林和徐莹莹的父母都通知到了吗？ 哦，通知了，医院那边有咱们的人负责接应。 下了楼，孟昭见到了等在大厅里的女人。女人30-40岁的年纪，面色有些憔悴，眼睛红肿，一看就是不久之前刚刚哭过。 这是负责这起案子的孟警官。孟队，这位就是邵琪的母亲。 一见到孟昭，女人就急切地问， 孟警官，我女儿怎么样了？ 还在昏迷中，生命倒是没有危险。我们先上车吧，到了医院医生会跟您细说。 孟昭带着分局警察和邵琪的母亲坐上了市局的车去往医院。车上他简单地问了邵琪母亲几个问题。 邵琪失踪前有没有提过一家叫云崖的公司？ 没听过，他只说要签约，没说要签哪儿。我们都不懂这个，本来也没想让他签，就没多问。孟警官，我女儿还能醒过来吗？ 医院组了一支专家队伍，专门研究治疗方案，会全力给他们提供救治的。 孟昭宽慰了一句，但这些女孩子到底能不能醒过来，还是从此就像植物人一样，只能躺在病床上维持着基本的生命体征，这些谁也说不好。在特护病房里，孟昭看到许玉林的父母和徐莹莹的母亲都已经到了。许玉林的母亲眼睛肿得厉害，不停地流着泪。虽然躺在病床上的许玉林已经完全动不了了，但他还是紧紧地握着女儿的手，生怕女儿再次走丢似的。而许玉林的父亲也在一旁抬手，沉默地抹着眼泪，不住地叹着气。坐在病房中间的徐莹莹的母亲看上去有些局促。听同事说，徐莹莹的父母在接到通知电话之后似乎并不情愿过来，但毕竟是法律意义上的母亲，在警方的要求之下最终还是同意过来看看。而邵琪的母亲先是在病房门口站了一会儿，他盯着病床上昏迷不醒的邵琪，像是不敢靠近自己的女儿。几分钟之后，他才缓缓地走向那张病床。